的心里微笑的模样，温柔中坚强，手放我心上。I love the city， 起舞的模样，如清澈阳光亲吻你的窗。彩虹的方向。 天空。 像花露吹散大雾，看到天边的雪越来越远，昨天的曾经的我的微笑。天黑路漫漫，心中的彷徨，没有云的方向，希望的翅膀阴天中展开飞翔，天上 的感伤，伤悲的彷徨。